先锋连，从此后升为镇元爷五十门。然写的菜刀不卷人烈士们，显然的战旗后人杰，不能要继承先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听众朋友，2005年1月，北京京剧院呢推出了一台优秀青年老生专场演出，今天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这场演出的实况录音。九更天是一出绝技舞台多年的马派老生戏，这一次由青年马派老生高彤把其中的马邑沙家这一折呢搬上了舞台。高彤的嗓音条件不算好，可能正因此呢他更多的在表演上下了功夫。从现场看，高彤的表演还是很感人的。高彤扮演马邑，沈文丽扮演马邑的妻子，尚伟扮演马邑的女儿。 去了两个公台，向尔东人说到公堂，不知何人告到尔东人，阴天不从，必死人命，是我上得堂去，苦空的哀求，好一位今日睡，明日听的太爷。 哦， 我三天寻找人头，有了人头向尔东人失望，有人头向尔东人问斩，是我下得堂来，哪里寻这个人头，哪里找这个人头，万般无奈，回到家来与妈妈商议，将你亲生的女儿一人烧。大哥用他的人头也好搭救尔东人的 秘密。哎呀，老妈妈，想我二老只有此女，如今为了尔东 趁人难得把我 做主，儿啊，不要害怕啊！哇哇，女儿她她死定了吧！ 爹女儿们丧了，爹们只有用心间，恨心长如钢刀。 最后登台的是现在小有名气的杨少鹏，他和宋浩宇合作了《珠帘寨》。

报，太保告发怒。父王在上，孩儿家我领， 受不领。 大太保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打得多少飞禽走兽， 未曾打来飞禽走兽，孩儿打听一桩新闻来了。 什么新闻？ 只因皇朝造反，将唐王家逼西岐梅良去压了。 好你胆大皇朝，欺我唐迟无人，太保听令 来 传令下去，儿为皇娘挂帅，重甲太保一位，前战先秦，发动沙陀国400000满汉兵将，前去新唐灭唐。 特令令那迟下面听战。父王有令，儿为皇娘挂帅，大太保一位前战先秦，带领沙陀国400000满汉兵将前去新唐灭朝。 九边，如今哪有许多的兵将与他前为太保？ 在， 元令追回。 得令，元令追回。 怎么知道？ 臣叔父道。 哦，恩官到了，有请， 有请。 随在上受学生大礼参了吧。慢来慢来，您乃孤王救命的恩人，理当受孤一半。 哎呀，这就不敢。 太保 在， 见过你陈叔父。 遵命，陈叔父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。 不知恩官驾到，未曾远迎，面前是自己。不知恩官驾到，未曾远迎，面前是自己。干学生来得鲁莽，千岁害怕，唐王将安， 我是 学生问候千岁金啊， 有劳他们 言辞， 看念待不罢， 这就不该 到待金。 地不问人理貌不周，不闹猫王七月初九朝大家过来往下丢，摔死郭秋断文粗，唐吧山东来了一身汗，他只在草中顶 草先，秦皇陵朝子子谦，三篇文章出得好，御笔亲笔为状元，花马三里有公园，公才女笑连天，万岁见他红宝城，边去史官连状元，连去了史官红大秦，连去了花官苏以后，担着江北子得到官，强国之下边带那脾气没两宽，这阵此来路别干，一来是搬那兵。 全身。地府风花人和马有何见得面回长安 啊？ 不明白冤，只恨你 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欣赏几段的马派唱腔。马连良是京剧老生当中录制唱片最多的一位。据不完全统计啊，到1949年以前，马连良录制了175面唱片，数量之多在京剧界可能仅次于梅兰芳。这些唱片啊，记录了马连良艺术生涯许多重要的阶段。在目前整理出来的马连良唱片当中，有各类剧目大约80个，京剧老生当中的安宫、衰派、靠把戏一应俱全，各种唱腔、板式和念白应有尽有。 今年呢是马连良先生诞辰100周年，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编辑出版了一套京剧大师马连良演唱艺术特辑，共6盒，并且注明了唱片出版的年份和公司的名称，以及琴师和古师的名字，既可以呢作为日常欣赏的珍品，又是京剧爱好者收藏的佳品。这是在马连良先生逝世之后，首次对马连良先生留下的这份重要遗产进行全面的整理。为了能使今天的听众多了解一些马派艺术的方方面面，这套磁带呢，尽量选用了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代表作品。比如戏迷很熟悉的《借东风》这出戏，原来呢是没有唱段的，经过萧长华先生借鉴了京剧《雍凉官》的唱段而重新设计的。1921年马连良先生呢在百代公司录制的时候，长度仅仅是一面，到了1938年由杨宝忠先生操琴，在国乐公司重新录制的时候，已经发展为两面唱片，唱腔唱法更加细致。1956年拍摄电影的时候，对这段唱进一步做了加工，成为京剧舞台上现在固定的版本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连良先生1921年在百代公司录制的京剧《借东风》，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听到的最早的京剧《借东风》。马连良作为一名优秀的老生演员，在他的艺术生涯里先后和很多著名的京剧旦角演员合作过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马连良和尚小云先生合作演唱的《秋胡戏妻》。 这是由1931年高亭公司和1932年胜利公司出版的两面唱片连接而成的，由赵桂元操琴，乔玉泉司鼓。 刚才是马连良先生和尚小云先生联袂演唱的京剧《秋胡戏妻》。马连良先生的艺术在京剧界影响很大，吸引了很多追随者。这其中呢，尤其以张学金的成就比较突出。张学金是著名旦角张君秋的儿子，在北京戏校求学的时候，得到了余派名家王少楼严谨的训练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。后来张学金又拜马连良为师，在马派艺术上刻苦探索，成为一位优秀的马派传人。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最近出版了张学金和黄汝平80年代初在上海演唱《苏武牧羊》的实况录音，一套共两盒。这个时期的张学金正处在艺术上的黄金时期，聆听这份录音对于了解和研究张学金的艺术具有很重要的资料价值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剧中的一个片段《望家乡》。